因為曾經一段時間都在銅鑼灣道，即係維景隔離前面嗰個商場個 office， 即係十幾年前。咁、那個維景酒店成日喺嗰個 canteen 個 coffee shop 嗰度咧，就有啲濃妝豔抹嘅女士喺度嘅。 係咩？ 係啊。在一個 coffee shop 那裡打等的、啊、後來我就看這個黃島獨周刊就說、嗯、就是上面原來那些長房就有梗鬥在這裡、 嗯、 喂，這樣的背景的酒店，即你問我就這個就梗是包藏禍心， 本身做一市一生意可能是 不用可能的 都是那些格局來的， 不用可能的，你看到那些酒店就是那些格局聖地牙哥那些格局來的， 那你不如換了整個重慶拿去好過， 要不就包起重慶大廈拿去做國安公署，如果不是的話，你要彰顯它在香港的凌駕性，是怎可能走去一間這樣的濃妝豔抹酒店那裡呢？我覺得就真的不合理，我覺得都不知道哪條人整蠱啊，樂慧玲、 啊、不是樂慧玲，那個叫鄭硬雄， 可能在烏坎都是覺得落到嚟汕頭、啊、可能落到嚟覺得好嘢嚟， 係啊，好嘢 酒店、 啊， 可能以前住過。 你睇個款都似嘅、啊，你見佢即 係似香官啊，佢 係唔係佢就係 exactly 就係香官，係、 啊、 嘛？即係佢最近因為我睇蘋果，琴日啊，即係有個有個係去咗美國嘅、嗯，就當年係唔知搞個抗爭嘅咁嘅街坊啊咁嘅樣嘅，佢話呢條友喂。他都想不明白為什麼要找這樣的地踎來做這個國安公署、 啊、我先頭你問我、啊、我真的高估了他，我先頭以為都在北京國安局裡面二局裡面找個副局長下來、啊、那你都合情合理、啊啊、即我真的勾了頭的，真的 不是 你有看到讓子彈飛嘛， 如果你真的覺得是國安威脅的話、啊、你為什麼不是直通習近平領導的國安委員會、 啊 exactly 啊、 然後下面就是北京國安部咯，國安部裏面有負責港澳事務的，最近才拉了那個 副局長、啊、孫什麼 孫立軍， 孫立軍是啦，最近 孫立軍、啊、 最近才拉了、啊這個、負責港澳事務咯， 是啦，其實他自己本身、啊、這個郭文貴呢就指控他，就孫立軍呢其實他長期在香港呢其實就是做一些、越境老人、啊、這些這樣的案件的，即譬如好像說李波、啊、林明基、啊、這些是他做的，甚至乎、啊、這個蕭建華那件事都是他搞的， 之前有一個是有份雜誌揭露過他、啊、後來又被他搞的、 在大陸、即係喺浙江，好似喺浙江嘅、嗯，就係唔知講佢唔知包二奶，係 講佢包二奶， 係啊，咁佢爆佢大鑊、嗯。但係你而家呢個鄭硬雄嗰種格局咧，我覺得係好似《讓子彈飛》入邊啊嗰個郭優啊，你有冇？你記唔記得郭優嘅角色啊？佢、 嗯、 就係一個老千嘅村官嚟噶嘛，佢本身亦都唔係嗰個村官，佢係頂咗個身份嚟做嘅。 佢買翻嚟嘅， 買翻嚟噶。 佢上任嗰陣時候就坐火車去啊嘛。 係啊， 佢買翻嚟頂嘅啫，其實係。 就係嗰啲老千 feel 嚟嘅，其實係。咁、 嗯、 你見佢點樣去講，點樣評價啲外媒？佢就唔係話即係 豬乸會上樹， 咪豬乸會上樹咯。 外媒信得過豬乸會上樹咯，係啊。 最草根最地踎就係嗰種匪味啊！ 但你明明成件事就真係國產007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嚟到就以為住麗晶大酒店，全部拉住個夾，點原來去麗晶賓館？麗晶賓 館啊！ 跟住就陀地定咩話？ 啊！ 李健仁做 李健仁，喂李 麗晶賓館啊！佢咪見到阿周星馳咪踎低嘅？周星馳話你踎低做咩啊？佢話陀地咪我咯 啊！李 咪就係維景酒店嗰啲咯，我就係話。 啊、 即是你整件事想想不要说那个村官的碌、啊、我觉得外貌都可以执、 啊、 即是整一直一发啊，樣即是现在很多这些广告啊，陈志云卖的广告都有的，其实即是帮衬那些直发那些，即是这个都容易执。但你整件事一开始就我觉得即是国产007 feel 太重、 啊、 我真的以为我不是讲笑，我不是嘲笑他，我以为北京国安部会派个副部长来的，真的、 嗯、即是你起码 你讲到这么凌驾性，喂大佬坐入去同特首開會，所有紀律部隊要同樂慧玲開會。 樂慧玲係， 咪咯？嗱，咁樂慧玲已經係退休人士啦。 嗯， 咁你下邊國安公署執法部門講到話要全球反恐、全宇宙反恐，你整個咁嘅阿叔嚟， 因為國安公署啦就係咁樣講。而家咧就起碼就而家有報道就話有200個武警就應該歸佢管㗎啦。 共同社嘅報道啊，呢個 係啦。咁、 嗯、 另外咧，即係你要知道，其實香港嗱，據林鄭啊，即係呢、這個廣澳辦啊，佢都講好多次啦，極少極少嘅案件係即係留翻俾中央有一個司法管轄權， 嗯、 而即係本身邊個去界定係咪有司法管轄權咧？嗰、那個就應該係而家呢一個鄭雁雄嘅。 咁而家你有啲乜？有三個條件噶嘛？又話，哎，如果你係有一啲牽涉外國勢力，好複雜嘅外國勢力，同埋呢個林鄭本地嘅政府係搞唔掂嘅，係嘛？即係佢哋冇能力搞的。 我只係諗到咩咧 ？MIB 咯，嚇 ，Will Smith 同埋 Tommy Lee Jones 啊，呢啲出動啦。 即 係 或者 美國隊長， 或者呢個Guardian of Galaxy 嗰啲啦， 或者係呢個神奇女俠咯， 係啊 ，Wonder Woman 咯， 點處理啊？林鄭對住 Wonder Woman， 係佢處理唔到㗎，係嘛？佢啦啦隊嚟啊嘛，平時都係 做 Lady， 係咯， 係嘛？主角出場你行眼邊係咯，所以咪要由鄭雁雄出嚟咯， 係啊， 唔係我話成件事即係你鋪天蓋地打鑼打鼓講到不透風。咁大家都知噶啦，共產黨立法就梗係咁噶啦。咁，但係成件事鋪排出場，我覺得就未免太過草率，同埋咧，即係充滿住國產零零七嘅感覺。 點解咁草率啦？頭先阿咪後都同你講啦，我覺得九成啦，佢本身就係揸大膽車，即係空到最後，空到最後，空到呢一個 Donald Trump， 空到呢一個阿蓬佩奧，佢哋要 counter offer。咁但係佢唔 counter offer 喎。佢等你冚頭埋牆，然之後先慢慢制裁你。 佢梗係搏你攬炒，對佢嚟講，你自己搞翻香港，佢點解唔符合美國利益嘅？你問我。 係啊， 喂，呢個只係最大嘅美國利益嚟嘅喎。佢要將個金融中心搬去東京，容乜嘢啫？我覺得都唔使新加坡，我覺得佢首選一定係東京。 啊， 都唔使諗啊！你見到日本點解日本政府喺香港呢個問題裏邊企喺亞洲國家企到最前？ 誒，仲話而家咧，佢係願意接收呢啲金融人才。講到明嘅， 我哋都係 嘅，係咩？我哋都係。 你係咪金融人才啊？ 話係又係啊嘛。 有嘅，我哋有嘅，諗翻炒翻嗰啲淘寶有得賣嘅，好似啲證書啊。 喂，大 咩東南金融學院啊、畢業啊嗰啲，整翻兩張先， 係嘛？ 係咪？ 好啊。 即係去日本嘅話，起碼可以。 唔係嗰陣時有間咩蘇文大學咁啊？執咗未啊？ 蘇文大學 係 蘇文大學金融學院咪得咯？ 得喎， 係嘛？咁然後起碼都見到三上由亞真人 係嘛？ 所以我就係話呢啲。你大家想到的嘛，其實你搞彎攬炒香港，佢而家就真係實現緊攬炒香港的目的㗎啦。其實你睇 TikTok 咪係咯，跟住你其他科技企業我就不交㗎啦。嗱，你問我在國安法執行第一個禮拜裏邊出現了呢個異象，第一 TikTok 撤出香港，第二 Telegram、Signal、WhatsApp、Facebook 全部話唔交資料俾港府， 全部唔卸你。 咁我覺得應該召開立即召開緊急國安委會議。 係喎。 你問咁，即係話呢個法例嘅尊嚴同埋個權威 即刻做嘢啦，因為其實我哋琴日睇嗰個即係 係冇曬權威喎。 國安法43条嗰個細則啊，佢講啊，而家唔係話淨係犯咗四條罪係會坐監啊，而家你唔配合調查都要坐監啊，係嘛？嗱，你而家你冇加密權，佢揾到你，你唔提交資料係嘛？即係譬如你話一個網咁樣樣，你而家你定電子平台啊嘛，佢問你要邊個人發 post。呢些資料你不俾的話咧，佢就可以拉你坐監坐一年，同埋罰10,000元。 咁我想問下，其實我頭先上述講嗰啲 Facebook 啊、YouTube 啊，全部有 office 喺香港嘅喎， 係啊， 幾時搬走？ 有噶。 我想問下佢哋。 唔係 Google 咪就係喺呢一個時代廣場咯。 我知道，不斷同我哋開會嗰啲都係台北嘅喎，唔係香港嘅喎。 哦，咁但係佢哋有 office 喺香港啊嘛。嗱，如果你根據呢一個國安法43条嘅細則咧，就話其實你就算香港呢邊嘅代理人啊。他都要俾佢熬噶。 嗱，我就覺得冇理由喺國安法呢個所謂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重大事業嘅轉折咁重要嘅一個立法，甚至係超越基本法添咁重要嘅，係僅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嗯， 點可能容許呢啲美資美帝嘅企業係公然挑戰呢個國安法咧？ 係咯， 係講明話唔交喎。 嗯， 我覺得唔應該去美國領事館請願嘅喎。你問我。應該 cut 曬所有 Facebook 號召啲人， 喂，直頭係 全部 cut 曬呢個 WhatsApp 唔用嘅喎，全部轉用抖音，全部轉用微信，係嘛？ 係咯， 點解要咁咧？我覺得 點解林鄭好似而家今日係嘛，仲喺呢個 Facebook 出 po 啊？喂，有冇搞錯？ 喂，大佬，人哋 Facebook 已經名替佢眼眉嘅 咯， 已經係 你仲喺度委屈求全，仲喺度出 po 啊？ 咪係咯，真係可能偷窺得太耐， 啊、 投入咗角色咧，會唔會係？ 唔係偷窺嘅，都話佢啦啦隊啦，都話。 所以我就話呢啲咁樣嘅異象，真係令到人哋奇怪。結果咧，呢、這個雷厲風行嘅法例就竟然係對付圖書館， 嗯， 係嘛？康文署 係 原來就真正對付是陳雲， 就 是我真的等他不抵啊，大佬。 咁你同嗰陣時搞阿鄭錦滿有乜分別啫？ 唔係你搞咁大壇法例出嚟搞阿陳雲， 係咯？ 有冇搞錯啊？ 係啊， 即係我覺得我真係等阿陳雲唔抵啊！真係 你啲真係欺善怕惡，陳雲已經話唔撈噶啦，金盆洗手噶啦，已經又第二次退出社運啦。 你就清剿曬佢喺圖書館嗰啲書， 係。 好啦，而家跟住就搞咩呢？就喺琴日喺 APM 舉白紙嗰啲人又違反呢個國安法，我真係搞到成件事騎呢到不得了，因為咁尊嚴、咁莊重、咁尊重嘅法例，點可能攞嚟一個舉白紙？我想問下拉佢嗰條友，如果上到庭，我想問下控方究竟可以告佢乜嘢罪？佢乜嘢口號都冇嗌過，舉住張白紙，係乜？然後你話佢港獨？即係成件事變成一個鬧劇。 你上次就賴嘢啦，你叫人哋去喺呢個 Sogo 嗌呢個利物浦萬歲，真係有條友學咗啊？ 係咩？捉咗啊？ 你咩？佢話唔係煽動港獨咯？你點知啊？ 點解利物浦萬歲係煽動港獨咧？ 唔係你問翻佢啦。佢真係啊！當其時真係有個差佬話煽動港獨啊！ 利物浦萬歲等於港獨，咁我嗌曼聯萬歲得唔得咧？ 唔知啊，唔係佢可能佢真係萬迷嚟嗰條友係。 但係警察就知唔知其實啊？國家領導人都是利物浦萬歲的球迷嚟 你講阿閘， 佢阿董啊， 阿董 我哋講過啦，佢喺利物浦大學畢業噶嘛。 係， 咪咯。可能佢會唔會個警察聰明得滯啊？諗起嗰首利物浦嘅會歌啊，You Man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係嘛？ 啊， 係咪啊？嗰首歌啊。 咁又會廣讀嘅咩？ 啊？阿窿咁啊！ 哦，咁嗰啲系个孤独，唔系个港独， 系咁上下噶啦。 喂，系嘛？佢英文差啫，中文未至于差成咁啊嘛，大佬啊， 系咁上下噶啦，我觉得 啊， 唔系咁你咪成你成个执法嗰种形象，你谂下 啊， 你如果你系外商，你系国际嘅人权组织，你系外国政府嘅行，你呢个派驻香港嘅领事。個個金睛火眼打緊報告翻去㗎啦，已經係。你竟然係咁樣嘅執法尺度，係咪落嚟嗰啲人，甚至咧基本上連大陸派個高級啲嘅人都唔係咁樣派落嚟，跟住就喺麗晶賓館辦公。成件事我覺得就好似你咁講，其實佢會唔會本來都係諗住 空下嚟嘅啫，拗 offer 啫。 就阿蓬佩奧就跪低，咁就然後大家齊歡喜咁樣喜劇收場咁樣啊。而家就焗住硬做咯， 即係原本佢真係準備好個波板糖俾你啊嘛，係嘛？點不知你真係勾爆炸糖食，係嘛？ 唔係我哋想勾啊，而家係你問我，如果舉白紙都係嘅話， 啊， 咁邊個唔係港獨分子咧？全香港裏邊 大把啦， 係嘛？咁你而家最好笑喎，你知唔知啊？清查埋學校裏邊嘅圖書館喎。咁我想問一下，嗱，如果我其實我就好贊成佢清查圖書館，最好就係將我哋曾經我哋出版過嘅書全部掃曬出嚟嘅。係。咁點解咧？就是、因為香港係好撲街嘅康文署，係攞咗你啲書擺喺圖書館借俾人，係唔會俾翻 royalties 個出版社，同埋個作者。 係噶。 台灣其他世界各地英國啊，全部都有嘅，因為你嗱音樂佢又俾喎。即係 佢係會借CD 嘅 ，CD 嗰啲佢又會俾翻嗰個版權費呢、這個嗰啲嘅工會喎、但係出版社佢又唔俾嘅喎，英女王係自己揞俾呢個圖書館嘅分定嘅喎，台灣都有嘅喎而家。 所以魏康、 所以阿陳雲老師嘅回應係好好嘅。第一點啊，陳雲老師嘅回應就應該下架之後咧，其實我都要指出一件事，就是、我啲書咁樣借出去咧，我係一分利益都收唔到。哇！呢、這個我絕對贊成嘅，呢、這個真係係嘛？咁啊，應該掃埋我哋啲書，唔好淨係掃陳淑莊嗰啲啦。我覺得其實我又唔明佢點解 邊度有人睇？ 陳淑莊又冇人睇， 唔係咯？ 嗰啲書又悶，佢又冇參選， 唔係咯？ 其實點解掃陳淑莊咧？我真係唔明。 我真係唔明，真 係即係我唔知道佢嘅標準係乜嘢。而家就有少少似大躍進啊！我覺得即係農民式嘅搞運動啊。即香港的政府官員，我想在政治水平來講跟大陸的農民是沒有分別的。那麼農民式搞運動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呢、然後去執行。那康文署就走去清港獨咯，這樣我估、但康文署那些人，我想啊，他連城邦自治論他都未看過，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陳雲講什麼的。我覺得陳雲大部分的書都是跟港獨沒關 的，沒關，其實他是主要講中文，中文解讀應該這樣 說。不是啊，陳雲講得很清楚、即是我真的要幫他辯護，他是支持這個 所謂的自治的意思，其實就是回到基本法裏面的高度自治。 他說要永續基本法， 就是永續基本法咯。何來陳雲無端端變成港獨呢？我覺得又是很奇怪的。 他自己都鬧港獨的，我知道。 真的不是嘛，其實你看城邦自治論你就知道了。你說他有沒有提倡本土思潮呢？是有。但他那個本土思潮是講緊就是永續基本法，然後城邦自治嘛。所以我就說他現在搞到一個地步，如果再清剿埋學校圖書館呢，整件鬧劇就已經是馮佩奧出了聲，你知不知？ 是，我知道。 就圖書館這件事，他 就是 因為你知不知道這個在西方社會來說，這個等同於納粹德國，你知不知道？ 他就是說奧威爾式的管治咯，你現在是這樣做。 所以我說真的你忍無法想像的。如果你說走去清剿獨派組織、拉肥佬禮這些東西，是吧？出師有名，可以。 不，其實他，我想他， 但你現在走去搞圖書館，走去搞商場舉白紙那些人， 他這樣說是嘲笑你，明白嗎？蓬佩奧這樣是嘲笑你。喂，你原本呢，你是喊打喊殺，又說什麼第一日呢就拉下肥佬禮啊，拉下黃之鋒出來祭旗啊，又勝啊，你現在還要讓之鋒哥在嘴嚼嚼就說我不會怕的，我不會在這個恐懼的陰霾底下的。是不是你日日在說這些話，一日說的，你一日沒面子啊，大佬啊，又說什麼追擊手，又說什麼 又扔炸彈追擊手之後扔炸彈，你知不知道落大雨那天扔了個炸彈落個水桶那裡，嘣一聲爆了水出來。 有沒有腦啊，大佬啊， 是這麼上下了，我覺得即是 Cat FM 少的費用，現在大陸的我想在這個浙江那些電影城呢冇戲開啊！我諗好多人冇戲開，係 嘛？ 冇開好耐㗎。 咁即係你將嗰啲咩抗日神劇啊，嗰啲咁樣嘅演員懟曬落嚟。 嗰啲群眾演員嚟嘅香港，我 諗唔係，係咪你二百武警係咪就係嗰啲嚟㗎？ 其實你問我成件事真係好國產007咯，你問我。就當然大家就周圍都好多散佈一啲恐懼嘅謠言啦。但你問我成件事，我望到今日一個禮拜啦，係嘛？足一個禮拜啦。本來就話直情係差唔多。我哋認識嘅人全部都會喺獄中相見噶嘛，講到，係嘛？我諗住都同阿土講講明噶啦。如果大家都係喺呢個赤柱 Cat A 嘅話咧，就大家互相照應噶啦。 哇！而家阿梁天琦入咗去住啊 ，Cat A 係 佢喺赤柱係啊， 係啊 ，exactly 啊。 咁啊，大家互相照應噶啦。結果你而家就係成件事搞出嚟，我真係擔心下一次咧就係阿嘉英哥咁嘅造型咧，攞住呢個秘密武器攞你命三千。衝去維園啊！你知唔知啊？ 啊！ 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就即係馮佩奧今日嗰個發言咧，係好鬼毒嘅。 係啊， 佢就當你鬧劇咁睇啊！而家係美國佬係。 咁但係佢又要抬舉你，另一方面，佢用抬舉你嘅語氣，又話呢一啲係歐威爾式嘅審查喎，係嘛？嗱，你同時間你玩到大一大嗰樣嘢啦，你係玩到連呢一個南濤文啊都話考慮制裁呢個林鄭喎。 呢個大鑊喎，我覺得。呢個先係深水炸彈，你問我。 係啊， 我諗林鄭加變都似。 喂， 佢 直頭係加變啦。 英國國籍嘅噃。 係啊， 係嘛？喂，如果你話如果制裁埋梁振英，應該大鑊㗎。梁振英講過自己最希望退休生活喺倫敦買樓， 是啊、 然後退休㗎嘛。 嗯， 係嘛？咁佢梁振英太太好似都係英籍㗎。係 啊， 有英國 passport， 佢有英國名添啦，已經係。 係啊係啊，因為佢英國讀書㗎嘛。 係啊。 佢好像有個當時有個外籍人士去 sponsor 佢外國讀書 的，佢有個英文名，不是叫 lobster 嘅，唔知咩名嚟。 lobster 你改嘅啫，係嘛？邊度有人叫 lobster 嘅？ 啊！ 咁啊，實際上呢個南濤文呢個言論，我覺得比蓬佩奧嗰個圖書館戰爭仲轟動喎。 嚇！ 會包括可能制裁埋阿林鄭月娥。就促成林鄭月娥加變嘅咯， 真係攬炒㗎呢個係。 佢全家攬炒啊，因為佢三個都係英籍㗎嘛。咁第一件事就係褫奪咗佢哋英國籍啦。 唔係，我覺得啱啊，係嘛？你而家你講到咁愛國嘅時候，你而家咪俾你自己受翻咯。 做戰狼係要個代價啊，同埋你問我，我覺得佢應該主動放棄添。我覺得點可能等南濤文去攞你個 passport 走？ 做咩一個人做啦啦隊 咁冇面 啫？ 咪全 家一齊做咯， 係咪？全家一齊上咯，係咯。 好咯， 咁咪一齊去搣 passport 咯，跟阿李子敬地。 唔係，佢仲要有個仔啊，其實喺美國嗰邊做呢一個研究生㗎。阿、 啊、 林鄭係 翻咗去做人質啦，係嘛？ 我唔知啊，總之嘅我嗰陣時係 唔係一個好似喺做研究生嗰個喺海德堡，啊、好似喺德國。 德國咩？ 係啊，好似喺德國，喺、啊、美國嗰個做 IT 嘅應該 係。IT 啊， 係啦。本來那個就是在小米的就去了德國、 嗯、 小米沒得撈之後呢就去了德國，另外一個就一路不回來的就是在美國的應該是、嗯、 是做 IT 的。咁喂，你問我而家要貢獻祖國、報效祖國嘅時候，你諗下佢而家日日嗰啲大陸嘅文宣都係話揸 BNO 做二等公民噶嘛，過去黑米噶嘛，英國人會歧視你噶嘛， 又話 cheap 啊嘛， 又話 cheap 又話剩，咁點解唔要求林鄭月娥嘅屋企人放棄英國嘅英國國籍咧？我覺得 就係咯， 喂，呢個好合理喎。既然講到做二等公民，咁點可能香港嘅特首？的家人在英國做二等公民， 是啊， 這個我不能接受，絕對不能接受。 梁齊恩不知道早上個禮拜才說，哎呀，回到家了，家就是英國了，不知道哪裡哪裡啊，這樣，哇，有沒有搞錯啊，大佬，你現在竟然這樣說，是吧，認賊作父。 還有我覺得現在偉大民族復興已經是這個事業已經去到一個新的高峰了，香港第二次回歸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什麼這麼多任特首還容許他們的家人視英國為祖國呢？那他們的決策或者在國安委裡面的秘密決策會不會因為這樣而透露了給英國呢？ 是 的，喂，這個絕對是國家安全的超級短板，我覺得 是短上加短，這 個大漏洞來的，這個是 即是說你和駱惠寧開完會之後，其實那邊 MI6 已經知道講什麼了，所以點解英國佬你留意一下 Boris Johnson 呢條個樣懵懵地嘅呢個醉酒佬咁嘅款咧？喺自從國安法一話執行之後咧，突然間醒曬嘅喎， 醒曬， 即係你見到佢另外一個人嚟嘅喎 ，Boris Johnson， 唔 係，不過唔知係咪肺炎之後個人醒咗。 曝光比較多嘅就係藍濤文嘅，藍濤文就又靚仔啦， 同埋成個英國嘅無論外交好乜都好，今次搶曬美國風頭喎， 梗係啦， 即係佢沉咗喺香港問題沉咗二十年嘅喎，其實係1997之後。是沉足咁多年的，我懷疑是有卧底在香港。 是嗎？你一定要查一查。 國安法最重要是什麼呢？是全民舉報。 是喔。 集體篤灰。 喂，不用舉報啦，是嗎？這麼明顯，你整家英國籍，你還要亂斬那個，喂，那個什麼，那個什麼劍橋學位，是嗎？ 沒了啦， 我使乜？不是，他未，現在在考慮而已。喂，你使乜？你即係你使乜喺度坐以待斃啊？你自己主動放棄啊嘛，係嘛？ 使乜係啦？點會等藍濤文喐你啫？ 咪就係 人哋喐你就你冇面， 係啊， 你冇面即係習近平冇面 ，exactly 咯， 咪咯，你攬炒噶嘛？你哋咁而家唯一一個方法就係聽日唔好話今晚，劉爺出一個英國時間啱啱好，今晚劉爺出一個聲明，全家放棄。 阿劉曉明啊嘛， 英籍同埋直播搣護照。 劉曉明，即係 記住啊，睇清楚佢哋嘅護照有冇剪咗一角啊！ 呢個駐英大使劉曉明就講啊：，喂，你而家俾 BNO 俾曬香港人係嘛？一定有仇報嘅係嘛？一定會有呢一個好嚴重嘅後果嘅。 有嚴重後果啊！ 嚴重嘅後果就係阿林鄭冚家搣護照。 你睇清楚， 有冇面？ 唔係要 zoom 埋去睇清楚，唔好 有冇搣角啦嘛？ 有冇攞嚟搣嗰個係廢咗嘅護照啦？ 咪就係咯。 申請個 BNO 嘅人就知啦，因為佢會寄翻個舊護照俾你嘅，就剪咗個角嘅。咁啊，而家大部分出嚟表演搣護照嗰啲都係搣個舊護照嘅。 係啊，即係啊嗰啲咩黑超哥啊， 即係佢已經換咗新㗎啦。 嗰啲大波 man 啊， 係啦， 係啊。 咁所以就要直播禮賓府搣護照都好啦。就要群眾監督啊！我覺得我哋一定舉手，我哋兩個係現場監督。 同埋你嗰張相係咪你本人先？係嘛？ 係咪 key 內嘅先？ 係啊！你唔好喺度扮嘢喎，揾其他人咧，即係攞本嘢幫俾你喺度作當道具用喎。 嗱，所以記住啦，呢啲咁嘅民族主義戰狼咧，就係七傷拳嚟嘅，未打到對方咧，自己先中拳。咁啊，跟住如果美國再出拳，又會點咧？咁樣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提一提大家，就係可以用 FPS 個數快6809941轉數快支持城寨，同埋加入城寨嘅 Patreon， 令到我哋喺艱難嘅時間都可以同大家一齊走落去。休息一陣先。